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那这段时间徐主任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生物疗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徐主任， 哎， 咱们人生病之后啊，这第一件事儿肯定呢就是要找地方看病。 嗯， 但是我就发现啊，现在人们对医院的第一选择就是西医而不是中医。 嗯， 而且啊，现在这个西医院也比中医院要多很多。 是的， 嗯， 咱们现代人呢对中医啊他有一定的误解。 哦， 很多人认为呀，这中医就是骗人的，治病呢就是靠运气。 嗯， 更有甚者说中医啊它就是伪科学，认为中医的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呢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 哦， 什么叫做虚火上升啊，什么叫做寒症啊，这些语言呢那是不科学的。 嗯， 而且呢这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 嗯， 说句实话，每回呀，当我听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作为中医的传承人和讲学人，老太太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但更多的是心疼。 嗯， 国人对中医有着太多太多的误解了。就拿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基础理论来说，认为就是在忽悠人。 嗯， 我首先要声明一点，阴阳五行不是中医学本身就有的， 哦， 而是历代医家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开启的人体医学的研究道路。 嗯， 那么根据阴阳五行，老祖宗们呢他就制定了四诊八纲十二经络，三阴三阳，太少六经，脏腑营卫气血等辩证治病的方法。这些个呢都是有理可查有据可依的完全而且是科学的方法。 嗯，那徐主任说到这个五行，嗯，那五行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身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这五行呢它指的就是木火土金水。 哦， 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所在。 嗯， 这五行是怎么来的呢？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 哦， 古人他认为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物质，并且由此引申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 嗯， 那这五种物质之间它们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那么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它们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嗯， 刚刚说的是五行啊，你知道五行和五脏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啊，这我还真不清楚。 真不清楚， 嗯， 哎，那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木火土金水它对应咱们的五脏。 嗯，是哪五脏呢？ 就是肝心脾肺肾。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 哎，怎么理解啊？木性可屈可直，枝叶调达，它有生发的特性。 嗯， 这个肝呢喜调达，而呢恶抑郁，就是肝呢不喜欢生气。 哦， 它有疏泄的功能。 嗯， 故以肝属木，火性湿热，其性炎上。心阳呢具有温煦之功，故以心属火。土性呢它比较敦厚， 有生化万物的特性，脾呢它有运化水谷、输送精微、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功，为气血生化之源，故以脾属土。金性呢它清肃收敛，肺具清肃之性，肺气呢以肃降为顺，故以肺属金。水性呢润下，它有寒润下行避藏的特性，肾呢有藏精主水等功能，故以肾属水。 哦， 五脏的功能活动啊，它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五脏之间呢，它们既有相互滋生的关系，又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个呢，就是用五行相生的理论来阐释五脏相互滋生的关系。那么在临床治疗当中呢，这个医生呢，就应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治疗相关的疾病。这由于这个木火土金水它对应肝心脾肺肾五脏。中医讲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克即为不胜之意，也就是说水能胜火，火不胜水。由于克中它有生，至则生化，所以呢称它为主。像现在大家都讲究治胃病，讲究预防为主。那么中医讲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那就是说啊，看到肝这个病就知道跟这个脾有关系，那当先食脾，首先要考虑调理脾。意思呢就是要整体考虑，那么应用五脏之间的相克的关系呢来进行治病。五行学说它强调多边关系，要有相对的动态的平衡，那失去平衡则为疾病，就需要找多边关系当中的失衡点，然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去治疗，使它呢归于平衡。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了。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那今天呢是我们生物场治疗仪免费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上名的同志们您得抓点紧了，以后想用啊那就得花钱了。所以呢这次能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的朋友真的是很幸运，比所有的人都早一步用上了。我想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这前段时间我不是跟大伙儿说吗，昨天晚上我和其他合作方啊同时收到了一封来自瑞典哥德堡的邮件。这个哥德堡啊它是世界医博会的举办城市。当时一看落款我就反应过来了，可能就是送选的事儿他有信儿了。结果呢确实是。并且呢发来了邀请函。 真的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是啊，那昨天晚上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咱们研发小组的成员后，这几乎啊所有的人呢都兴奋的一晚上没睡着。大家呢可能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 我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个世界医博会呀，它是医疗领域高层次的盛典 哦， 只嘉奖最具创新性、对医学发展具有跨世纪意义的医疗成果，每隔四年才会举办一次。 嗯， 而且大家看，创办这个医学盛典的国家是瑞典，那它呢，医学技术非常发达，那么在生物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呢，那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所以他们对参选成果的选择非常的严苛。 哦， 那这个参展呢分两大类， 嗯， 一类呢是医药类，一类呢是医疗器械类。其实本来我这次非常有信心，咱们的生物疗法的另一项科研成果，这个生物制剂也想送去参展医药类的评选。 嗯，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按照瑞典组委会方面的要求啊，可能是语言理解的偏差，弄错了一些他们要求的材料，所以呢就错过了这次送选。希望四年以后呢还能有机会吧。 嗯， 我相信这个生物制剂也一定会一鸣惊人的。 嗯，虽然有点遗憾啊，但是还有机会。 嗯，但是幸好生物场治疗仪式不负众望。 哦， 所以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既是好事，它又有压力呀。 嗯，但是这已经是对我们医疗技术的莫大肯定了。 是啊，我昨天晚上啊，我看了一下最终入围的名单，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其他九项医疗器械。 嗯， 无论是理念还是技术，确实都令人赞叹不已。 哦， 比如说法国啊，法国公司皮克斯穆研发的仿生视觉，它就是通过在视网膜下放置一个微芯片植入物，然后呢戴上配套的安装了微型相机的眼镜，那就可以在探测到光线后把它转为红外线发送给微芯片，这样呢让盲人也能看到世界。还有呢，赛罗奥公司入围的人工胰腺仪，这是一种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不需要人工输入就自动控制所需的胰岛素的量的装置。 嗯， 还有呢，瑞典的拜尔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的脊髓再生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可以刺激神经再生，并且呢释放出一种刺激神经再生和愈合的生长因子，从而呢修复脊髓损伤。那当然还有美国华盛顿公立医院选送的能够疏通血管的纳米机器人啊，都是非常尖端的发明技术。 嗯，那这次医疗器械的角逐了， 嗯， 不知道徐主任您是不是有信心呢？ 我觉得这次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了。 嗯， 而且呢我也很欣喜啊，这世界医疗能出现这样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因为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我们的患者。 没错 啊。另外呢，其实大家从这些入围的医疗成果也不难看出，现在全世界都在往生物领域使劲儿，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决疾病。 嗯， 当然我对生物场治疗仪还是很有信心的，它跟其他入围成果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疾病类啊，而是被明确认定对代表性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因为它所释放的生物场能直接作用于单个细胞，修复病变的细胞，从而实现生命系统的有序的运转。比如说最困扰咱们老年朋友的高血压， 嗯， 咱们生物场治疗仪的临床数据证明，无论你是原发的你还是继发性高血压，你再用生物场治疗仪辅助治疗之后，血压就能下降， 那这些天也有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啊都去尝试了，大伙儿是不是都亲眼见证了啊？但是我得告诉大家，是有太多的人在背后付出了太多的努力罢了。那咱们常年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咱这个血管就像是什么呢？像是被腐蚀的这个管道，失去了弹性和韧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收缩舒张，再加上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使血管的内壁不再光滑，从而血管里的杂质，多余的那个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啊等等，就更加容易沉淀，那就更加容易形成淤堵，那进一步呢，就给我们的心脏造成了泵血的压力，给血管呢造成舒张收缩的阻力，让这个血压呢就居高不下了。而咱们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高地磁场，用在咱们高血压患者身上，便能修复血管壁的内皮细胞，使血管壁恢复光滑，使血管恢复弹性，并且加速咱们血液细胞的代谢，清理干净血管内的杂质、油脂，使这个血液循环呢畅通无阻。那么也正因为如此，生物场治疗仪对动脉硬化、冠心病、心梗、脑梗、腔梗、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血管疾病也能起到辅助治疗效果。很多心慌心悸的朋友，他们在辅助治疗了一两次之后，心跳的频率就变得有规律了。有那个阵发性心绞痛的朋友，你在几次之后，你这个心脏病发作的频率就明显的减少。还有有眩晕症的朋友，几次之后，你这个脑袋瞬间它就清明了啊，即使是偶尔发作，也不像之前那样天旋地转、恶心呕吐了。你逐渐的就不再眩晕呢。那么那些已经中风过了、留下了后遗症的朋友，你在生物场治疗仪的帮助下，脑组织供血也能逐渐的恢复，从而呢，恢复信息接收、行为操控能力，那个嘴歪眼斜的，能收住口水了，眼球呢，能正常的运动了，这个手掌呢，原先是像鸡爪子一样打不开的，手指头能够逐渐的舒展，胳膊跨栏的呢，能把胳膊举过头顶了，等等等等。那么在临床上，这样的变化数不胜数，也正是这些真实的案例，让生物场治疗仪呢，获得了卫生部门的认可。那咱们再说，这个代谢类的疾病啊，这个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痛风啊等等，在生物场治疗仪的作用下也能得到恢复啊。就像咱们临床试验阶段曾经遇到过一个那个糖尿病患者，当时啊他那个空腹血糖啊已经达到 22.3 了，要是吃完饭那更糟糕， 30.6 哦， 光这个数据咱们听听就很可怕了， 太高了。 是，而且当时这个人呢已经出现了间歇性的跛行啊，这腿一拐一拐的，下肢常年的冰凉，热乎不起来呀，这个糖尿病的坏疽啊可以说是一触即发，所有的降糖药都快吃遍了，吃进去就好像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胰岛素的注射达到了一天60个单位，但是依然是控制不住。那后来这个患者他干什么了呢？他绝食。他不吃饭了，他就怕一吃这血糖又上去啊。女儿说给他兑点葡萄糖他也不肯，结果生生的在家饿到了低血糖，晕了过去。后来呢他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找到了我，我告诉他我可以给你治， 但你呢不能矫枉过正，这饭你得吃啊。啊，糖尿病跟你的吃饭没关系。我说你连饭都不吃了，你的胰腺细胞哪有力气干活啊？那不干活它怎么分泌胰岛素啊？后来呢又给他拟定了一个食谱，让他每天按照我说的去吃，保证基本的热量糖分的摄入，然后让他每天来用生物场治疗仪。那么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对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使他的血糖的调节功能恢复，身体所需糖分呢也能够正常的转化为能量，还有那个多余的糖分也能够被代谢出去。这位朋友呢十次左右他的下肢逐渐有温度了。这说明什么呢？淤积的糖分在被代谢出去了。血液呢能够正常循环到下肢了。到第15次他的空腹血糖降到了15。即便是饭后也只升高不到20。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他基本上就能把空腹血糖控制在8以内了。这个病人走路一口气能走半个多小时，他也不会觉得脚麻无力。那么当时这个数据呢就被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拿去做案例研究。一个号称治糖专家的医生专程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徐主任，我研究了一辈子糖尿病，我自以为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我曾经呢也想过要是能直接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就好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只能从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胰岛素的利用力，或者呢是注射外来的胰岛素来进行治疗。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问题啊被你们给解决了，太令人敬佩了。那咱们说除了糖尿病之外，高血脂患者通过生物场治疗仪也能很快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因为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啊，它能够增强低密度脂蛋白的活性，不断的运动并且分解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过量的血脂，从而呢就起到了降脂的作用了。那么还有一个病就是痛风。这个痛风病的患者真是疼起来是要了命的事儿。用上生物场治疗仪之后，脚趾头关节的疼痛、膝关节的疼痛立马就能止疼，尤其是已经出现红肿的，你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肿胀消退了。还有很多的痛风患者还没有到20分钟呢，他就忍不住想要排尿，一排尿发现尿液明显增多了，而且排出来的尿液特别黄，上头呢飘着一层泡沫。其实这个呢就是体内的尿酸呢被排出来了，因为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高地磁场能够增强细胞中各种物质的新陈代谢，使过多的尿酸被代谢出体外。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尿液就会慢慢的恢复到清澈，关节的疼痛呢就不再发作。那当然这个尿酸值也会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呢跟我一样年纪都大了，咱们体内呢存在着各种炎症，对吧？所以呢我们也会患有类风湿，有普通的关节炎，有老慢支，有这个慢性胃炎、慢性肾炎等等疾病，这些个情况不在少数。而我们在使用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中，一定会让大家把这个主机抱一抱、靠一靠，或者呢坐在屁股底下，或者呢踩在脚下等等，为的呢就是让它所释放出来的 纳米远红外线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在巴马长寿村得到的启发。那么其实在巴马，我跟你讲啊，那当地人几乎不知道炎症为何物。几乎一辈子没有接触过抗生素还有抗菌药。可是令人疑惑的是，其实各种炎症带来的疾病在卫生条件不好的农村应该是尤为突出啊。那么巴马人他们是如何躲过病毒侵袭的呢？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与巴马的阳光密切有关。 阳光？ 那即使就是有皮肤病的患者，对不对？来到巴马，你晒晒太阳，你皮肤的炎症也会很快的减轻。这是因为巴马的阳光里头含有特殊波长的一种远红外线。那么这种远红外线的波长在8到15微米左右，既足够能杀死病菌，又能消除炎症。而且还不会对人体的健康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呢，生物场治疗仪能以最快的速度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很多有这个老慢支的患者，在之前这嗓子眼儿啊，它还黏糊糊的呢，好像始终有那个咳不出来的痰，自个儿的整个胸腔吧，总感觉里边痒痒的，始终是就想咳嗽。但是用生物场治疗仪一两次之后，你就能咳出绿色的或者黄色甚至黑色的浓痰。这种痰咳出来，整个胸腔就舒服了，而且咳嗽明显的减轻。很多有慢性胃炎的患者治疗了几次之后，就会感觉到这胃里舒服了呀，没有烧灼感啦，然后一做胃镜发现胃黏膜的溃疡它得到了控制。那么有关节炎类风湿的这些患者，也不过就是几次之后，那关节的僵硬感肿疼感就能消失。有些朋友我知道本来就是连穿那个套头衫都费劲儿，几次以后能够自个儿梳头，你想想看，手伸得上去了啊，以前下蹲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自己能上下楼了。一拍片子发现关节积液，关节的结节消失了啊，关节的滑液又能正常的分泌了。还有什么呢？我们男同志前列腺这个炎症的啊，前列腺增生肥大的，用上生物场治疗仪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排尿轻松了。刺激感消失了，来了尿意了也能憋着到厕所再上。而炎症消除，这个我跟大伙儿讲，它只是第一步啊。等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场啊，它修复细胞，这样呢，你所有因炎症出现的病损的组织器官，它就都能得到恢复，并且呢，重建人体的免疫系统。那当然，还有生物场治疗仪所释放的脉冲，对血管淤阻起到的作用。另外，独特的音乐疗法对神经末梢起到的舒缓作用等等。那如果真要跟大伙儿把这代表性疾病的临床病例跟这个效果呀跟大伙儿讲个遍，恐怕几天几夜我这儿都说不完。所以我对生物场治疗仪啊很有信心，而且我其实也有些担心啊。 担心什么呀？ 恐怕各大医院疗养院还会趁着水涨船高抬高单次的价格。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哎，你好阿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丹东的患者 啊。现在也是来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治吗？ 没错。 已经做过几次了？ 做过2次了。 做过2次了，那接下来呀、啊，咱们就把这个治疗仪之后您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徐桂英。哎， 德高望重的徐主任，您好。 你好，你好。 今天能和你通电话，我从内心里发出激动的心情，真的，我的心呐、都无法形容了。感谢徐主任，你把这么好的治疗仪献给了我们。也感谢丹东全体工作人员，他们像对待亲人，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对待我们、真的感谢徐主任、真的应该给你鞠一躬、徐主任。 用不着谢，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作为一个医者、你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帮助大伙儿把这个病呢康复起来，对不对？ 对。 你有多少好的宝贝，有多少好的药、好的方法，就应该都拿出来。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做了几回了？ 徐主任，跟您说，我做了2次。 做两次。 我今年呢68岁。我呢没有老年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压的我都没有。我只有那个腰间盘狭窄，还有一个骨性关节炎。这个是第3年呢，吹空调吹的。我跟您说呀，家里人那么多的都在三甲医院当主任都有。我说你们谁能把我的腰间盘治好，把腿治好，我就感谢你们了。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住院手术，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呢，不就完了吗？徐主任 啊， 这您这个治疗仪呀、我跟您说吧，第一次我来做了 啊， 做完以后哈、我是腰椎管4-5狭窄，压迫的低固一偏左，这个偏左呢，这个左腿就使不上劲儿 啊。 完了娘 啊， 公交车来了，哎呦 追下来 好了 啊， 哎呦轻轻松松的上了车 啊！ 哎呦，我真高兴啊！ 啊， 我就给我家亲人在北京的三甲医院打电话 啊， 我说哎呦，我会跑了 啊！ 哎呦，他们说68岁才会跑吧？ 啊！ 哎呀，徐主任，这第一次、我跟您说， 第一次， 第二次，我又 做 了第二次、 啊。 我前面有年轻人，我也迈着大步，我也走了。 啊！ 当时我想我试一下我的正步 啊， 我也会正步走了。徐主任，我又回到13年以前的我了，轻轻松松的。哎呀，我太高兴了、那时候我跟家里人就说、我真的感谢徐主任，他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研发呀，他带了团队呕心沥血研究出来了、真的把巴马的所有磁场带给我们了 啊！ 真的徐主任、我相信像那些受苦受难在疾病中挣扎的人、都是享受一样、真的徐主任 真的感谢您。还有一个哈， 嗯， 要我内疚的，内疚的就是每年都体检，我做了个核磁啊， 嗯， 2014年做的核磁，2015年、2016年都是脾有结节。 嗯 嗯 啊， 我跟您说呀，这个脾有结节是多发性的结节，是良性的 啊， 直接甭管它没关系啊。 啊， 我第一次做了以后啊， 啊， 我回家了 啊， 回家了就当时把那个治疗仪呀 啊， 因为腿疼、腰疼、委中穴去找它， 对，腰背委中求嘛， 哎，腰对，没错， 嗯， 然后呢给我粘上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左面这块肚子这块不得劲儿了 啊啊。 那怎么着呢、 嗯、 我就回家了就要大便、嗯嗯、你猜变出了啥， 变出什么 噼里扑噜了，带血的，有血有能， 哈哈 哎呦，我想这结节排出来了， 哈哈、 嗯、说呢 没想到 没想到是吧，很 多没 想 到第二天大便正常了、嗯、成型了，都是黄的了，是不是、 啊、 也可能，但是我没去做核磁、 啊、 不着急，明年再做、 啊、你不着急， 人我就 你多做一段时间 啊，多做几点、 啊、 我想了以后我一定把它捧回家一个、 啊、 全家受益，包括北京的亲戚我都给你们的，徐主任、 啊、 我现在就是内疚了，就是我脾结节 啊，我跟你说， 您说 这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我告诉你， 对呀、 啊、生物场治疗仪、哎、它首先它具有止疼的功效， 对， 因为它释放的这个脉冲就是滋滋，这个就是脉冲，你觉得热热乎乎的那个是远红外、 啊、 它可以打通你狭窄的这个腰椎管，你腰椎管的骨细胞啊，软骨细胞也好，成骨细胞也好，这个地方如果损伤的话，它会修复，慢慢的把狭窄的这个椎管呢扩大，改善你身体的血液循环，那当你的血液循环畅通了，疼痛它就会减轻，而且呢如果说有炎性的，体内有炎性的，那么就像你说的，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大便突然之间， 对， 我这肚子不行了，我得去大便，为什么、 啊、 这不排不行，它也不是说拉稀，就是排，一排排了好多，那么这就是你身体里的毒素 啊， 排掉以后，那么 哎呀， 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地磁场修复你的腰椎管啊。我们说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病，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年纪大都在地头上忙着呢，那就是什么，他那有一个地磁场，我们这台仪器模仿了这个地磁场，所以您呢就不会再担心犯病了，只要坚持做这个病就好了。 哎呦，徐主任，将来哪有一天我一定等回家一个，我把他带到北京去给我的亲人大做， 尽量吧，帮助大家满足每个人的愿望。 好，徐主任，谢谢你、 啊、 你要保重，健康长寿， 行， 为人类做贡献，好了、 啊、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啊，再见， 我们就聊到这儿，好了，再见， 哎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你好，欢迎您。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鞍山。 啊，多大年纪啦？ 我老爸老妈都70岁。 啊，是替老爸老妈来反馈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治吗？ 哎，对。 啊，父母都做了，那接下来呀、啊，咱们就把您父母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好嘞。 嗯 嗯，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说、 哎、 啊。 那个。啊，我吧是做那个生物治疗的那个家属 啊啊，家属 啊， 嗯， 我老爸老妈身体吧都不好，我先说说我爸爸。 好，一个一个的、 啊， 你父亲什么情况？ 哎、这个老爸爸， 嗯、 2012年得的脑血栓，2013年发现的小脑萎缩 啊、 嗯，就是一直哩哩啦啦，就是一直治在治 啊， 有一天我就是老听你那个讲座来的，有一天你就说这生物场 啊，我就。来了，报名了、 啊、 来了，领、 啊、 我爸来了，我爸爸， 嗯， 啊，头头来的一个多礼拜吧，我爸就尿血 啊，尿血， 尿血啊，尿血，但是就是说也没去查，我爸都七十多岁，我爸可瘦了，就是要是查出啥毛病，做手术也做不了， 嗯， 就没去做的，没去看的，没去看，我就合计他做这个吧，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怀着就是迟疑的态度来的啊，不是那种就是诚心诚意来的说心里话啊， 有点怀疑 啊，对对对， 没事没事啊， 完了我爸爸啊晚上回家， 嗯 啊，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我爸这个尿没有了， 嗯， 这血尿没有了，哎呀，这太神奇 了啊，血尿没了，嗯，血尿多长时间了， 血尿能有十来多天了， 那你再往下说， 啊，完了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我爸就哭的那眼睛哈， 嗯， 就眼皮都是就像要宰上似的， 嗯， 就不行了，哭的， 嗯， 完我就问那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这是好事儿， 嗯嗯， 完了我爸就是我爸来的时候走道就像小孩走道，咋吧咋吧就那种走道， 啊啊， 做完三四天啊，我爸就走道就稳那了。啊就是 稳 那了，但是 慢，稳到了，嗯， 这十天做完事了，我爸就走到比那个原先要是现在能一步并他三步能并他一步走了， 三步并一步就是这步子就是 大了啊，完了拄那拐呢，搁手拿着步子地下拄着的。 哦，原来是拄着走，现在拐拿在手里了，不拄了。 哎，对对对对对， 那说明他这个走路已经很稳了。 哎 就这么几次下来， 啊、对对对，稳了，稳了，这走到这个绝对稳了。 嗯， 哎呀，我爸这个变化就是，现在来看呢，就这个变化。但是我爸浑身就酸、酸唧唧的，现在 啊，浑身、浑身就是现在坐了以后， 啊， 觉得非常非常的酸、 啊。 你知道酸是怎么回事吗？ 啊，啊不知道、 啊。酸呢，咱们中医上讲，你爸爸呢经络通了，但是气血还不足。他人很瘦，人很瘦的话呢、 啊、 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呢、 啊、 气血就不足，做了以后、慢慢的他会胃口好，胃口好了、他就能吃了、能吃了以后呢、那就气血就足了，但是总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了 啊，对对对对， 嗯，相当不错、 我爸这个还行、挺好， 嗯 啊，再呢就是说说我妈吧， 啊，说说你妈妈、 我妈就是头一天、我妈是属于脑血栓半身瘫痪，完了我妈妈做了头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嗯， 发现我妈这个尿味儿小了， 哦， 啊，完了第一个就是，尿轻了，尿还轻了，味儿小 了，嗯嗯， 啊，尿轻味儿小了， 嗯嗯， 精神头足了， 精神头好了， 啊 嗯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妈就是腿吧，我妈就是那个好腿，原先走道的就是我一抱她不得她的腿动她吗，发现灵巧了 啊，现在灵巧了， 啊啊就轻巧了， 嗯， 完那个不好那腿呢也跟着就是也跟着拖了拖了，能拖了她俩并齐了 啊，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你去 抱着 她或者干什么就发现她已经有变化了 啊，对，有变化了，就是说，这仪器呢，对我妈我爸来说，就是，效果特别好， 效果特别好 啊，对对对 对, 对， 咱们说啊，这个老人得病了以后啊，他是有年头的，那么咱们生物场治疗仪呢，我是实话实说，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现在批下来啊，一般正常的它的改善是1到3个月，每天一次的做的话，它那个肢体的整个的状态。明显的改善，就是你扶持他以后，你不用这么累， 啊， 你就不用这么累，哎，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的母亲她很多事情就能凑你了，然后再往后头慢慢的做呢，她第一不就是保证她不再脑中风了，这是因为她这个病呢还容易再次的脑中风，保证她不再脑中风的情况下，她目前的状况。逐渐的恢复起来，而且这个恢复起来你是看得到的。 啊，好，表示感谢啊，徐主任。 啊，不用谢 啊。好了，那我也不多说了。 谢谢啊，好了，徐主任，不耽误你了。 好嘞，我们就 谢谢啊。 哎，不用谢，就聊到这儿， 再 见。再 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阿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在北京市东城区。 啊，您来自北京市，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虚岁八十。 八十岁了。阿姨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了吗？ 做了做了。 做了几次啦？ 做了五六次了。 五六次了。那今天啊借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就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您做生物场治疗仪之后的效果和反应好吗？ 好的好的。 嗯。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哎呦你好徐老师。 哎你好。 那个我是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个老太太。 哦，一老太太，咱都是老太太。 没错。我虚岁八十。 啊，虚岁八十啊。 我做了好几次了。 啊，做好几次治疗仪了。嗯。 嗯，效果挺好的。做一次这个疼痛就减轻一次。 啊。 做一次就轻松一次。 啊。 所以现在人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慕名前来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就像您吧，您做一回您轻松一回，做一回轻松一回，等再一回来您又带人来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人就成倍的增加了？那我 没错， 我问问您身上是什么病来做的呀？ 我是两个膝盖。 嗯，膝盖怎么了？ 两个腿。 嗯， 两个膝盖腿疼。 嗯嗯。 还有就是迟钝，就是什么都忘，您说可怎么好啊？ 啊，什么都忘，这个就跟脑供血，跟您的血压有关了。啊， 我血压低。 血压低，那就是说脑供血供不上，然后呢，您这个脑细胞啊，得到血氧的供应太少了，饿着了，然后呢，萎缩了，这不老年痴呆症，就咱这个年纪的人最容易得的病。啊啊， 这也是自然规律吧。 那您现在这回是在做的什么病啊？啊， 这回因为腿疼就做阿是穴呗，哪儿疼就放哪儿。 对，这个是最简单，哪儿疼搁哪儿。这个老百姓谁都会操作。那你做了情况怎么样？ 我没说做一次啊， 好一次， 减轻一次。 啊， 做一次就轻松一点儿。 啊， 就疼痛就好一点儿。 啊。晚上 现在 晚上回去睡觉，这腿脚翻身呢，都行吗？现在， 就好多了， 好多了。 问题是 啊， 这个就做十次太少。 我跟你说呀，就这个十次也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为要是进了医院的话，上医院去做就是每次都得收费呀。我是参与研发的，所以我强烈要求。我在全国的广播上让全国的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你先来体验。 我想做，下回我就想做这个，您说是头部寻列缺。 对， 我就想做列缺。 这个 我平常也按摩按摩吧。 啊，对，按摩按摩。但是您这个按摩跟我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没法比。那我再问问您，这几次坐下来还有别的地儿管点事儿没有啊？ 我现在就坐的腿。 嗯， 别的地儿还没坐呢。 啊，腿上就是有一个膝关节这里不得劲儿，腿上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嗯，对。 嗯嗯嗯， 挺好。 挺好啊。 啊， 那您坐着，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买一个吧。 啊，现在大伙儿说着说着后边就给我来这一句啊。就省得你来回跑了，是不是？ 没错，因为太远 啊，太远， 往返就得3小时。哎呦， 啊，往返3个小时，但是也值了。 值 不值啊？ 真值， 真值，是不是？ 啊， 往返3个小时， 啊， 那您做了几回以后，您的睡眠有没有改善？ 这个我还忘说了，这个睡眠也比原来我3点钟就醒了，现在呢，醒了。几个月还能睡一会儿， 啊，还能再睡一会儿， 没错。 啊，这个也是 比原来睡眠，那个得多1-2个钟头了， 得多1-2个钟头。那你还没有专门的去做睡眠的，对不对？ 就是 没做没做， 针对这个腿 了， 对呀。所以说那个在那个广西巴马那个地儿的老人呢、啊、很多老人不知道睡不着觉是啥感觉，因为他们那儿有一个高地磁，哎，这个高地磁改善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哎，高地磁能够修复咱们的血管儿啊，修复细胞，所以他们就是好像我们说人得病嘛，细胞出问题了，对不对？你胃病嘛，胃细胞也出问题了，肝病肝细胞出问题了，所以他们的细胞几乎比较健康，那他就没什么病，他也没有什么睡不着觉的问题。那您这个睡不着觉现在跟着改善了，您做的这个情况还真的是不错。 不错不错，太不错了， 太不错了，就想走的时候拿他带走了，是不是？啊，好，咱们老年人呐、通过生物场治疗仪又活血又化瘀的，又通络又散结的，身上好些个几十年的老病、顽固的病症逐渐的好了，这个我很欣慰，我特高兴。这几十年的时间琢磨琢磨它没白花。您 好， 今天继续做，回去注意安全，咱毕竟年纪大了啊。 没错，好， 哎哎，好嘞， 好，谢谢您， 哎，不用谢， 谢谢， 不用谢，不用 谢， 谢 谢，谢谢。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部主任杨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亲民接地气，好酒云龙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元首130余位本草。